才在心凉凉，哎，手拿棒槌，哎，朝天大吼，双眼观看谁少年来，棒槌打在眉目之中，痛就痛在狼心上， 情节下火，心一伤，双脚踩在狼心上，哎哎， 好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段段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，月亮弯弯，康定溜溜的城哟，离家溜溜的大街，人才溜溜的好哟，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哟，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他哟。上人才溜溜的好哟，二来溜溜的看上回荡溜溜的家哟，月亮弯弯回荡溜溜的家哟，世间溜溜的女子人我溜溜的爱哟，世间男子人意溜溜的情哟，月亮弯弯人意溜溜的情哟，月亮弯弯人溜溜的情哟。 个山来呀，一道道水翻过一道道山来，一道道水就到山北。 酒常归，心想乘船哎，酒下河，山国好比春流水哎，过长山过，江梅火耶。山国好比春流水耶，过长山过，香梅 冰雪消融。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，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悠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你问我山里可有我湘江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轻悠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天心 朵朵白云绕山间，一片片梯田，一层层绿，一阵阵歌声随风传。谁不说俺家乡好，得儿有一儿有，一阵阵歌声随风传。

河嘞河你那阿郎河你那河嘞根。姑苏丽江南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气波浪，和这人撒开千张网，船儿满江鱼满仓。啊，河那河你那嘞呀，河那那你河你啦。白云飘过大顶子上，色的阳光照船帆，今要将来来张人多，双手赢得丰收年。啊，喝那喝你那嘞呀，喝那那你喝你那。了满山红杜鹃，和这人走上幸福路，人民的江山万万年。阿郎和你那河嘞河你那，阿郎河你那河嘞给根。 情节下火哎，心也伤哦，双脚踩在 欣赏一组根据青海民歌改编的乐曲，曲目有《蓝玉莲》《上去高山望平川》《花儿与少年》《白牡丹》《放风筝》《嘎老汉》《大眼睛》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萨拉令》《下四川》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《牧羊姑娘》。 Thank you.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